清晨七点钟，雄鸡窝窝鸣，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很早大家伙就都来了啊，都在问早啊。今天真的是就一个主题，那就是回顾一下昨天夜里的这一场跟日本男足的对抗啊，最终的结果是0-1，您想到了吗？ 这个比分说实话呢，要是昨晚你没看球，一睁眼看个0-1， 哎，可以呀， 啊，踢得还行啊， 啊，但是我们如果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反正赛前我觉得至少0-2以内吧，都可以接受， 反正输的比打澳大利亚少， 嗯， 大家就觉得这个比分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前面的60分钟这个比赛的过程，我一边看比赛的时候，我刷着朋友圈，好多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一些朋友们啊，就准备洗洗睡了，后边不看了。 对，而且有一部分更激进、愤怒一点的，直接就说这接下来的比赛，什么对越南呀、对阿曼呀，依然不会乐观，因为这两场一比较，跟澳大利亚那场，如果是高估了自己的话，那昨天这场是不是有一点高估对手了？就是走到了两个极端里边去啊。第一场呢是看着澳大利亚的这种身体的强壮以及脚下的技术，我们非要跟人家先拼拼开局，先打打对攻，但是发现不奏效。那跟日本呢，一开场又是拼一个死守一个5-3-2的阵型，发现也不太好用啊。 昨天赛前呢，在朋友圈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当时是金志扬金指导，给国安队做动员，面对川崎的那场比赛那个视频，在黑板上小黑板上写了4个字，叫死磕不触。这两场球呢，我觉得都能跟死磕联系上。第一场就是盲目死磕， 第二场 是不敢死磕。 对，第二场到了下半场后面的那30分钟，有一点死磕的那个意思了。但是已经对扭转局势没有什么影响哈。所以真的这两场比赛让我们看着觉得，哎，是不是战术战略上有一点懵了？直接被对手给打懵了，自乱了阵脚啊！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对，但总体来说呢，0-1的这个结果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想到了或者能不能接受。另外呢，后30分钟像刚才慧凡所说的，表现出了一些死磕的这个态度啊，而且呢也创造出了一些威胁进攻。后边这30分钟如果要这么踢的话，后边是不是还能有点希望？ 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昨天的这场比赛给您带来了一些感受。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除了男足之外的消息，2021服贸会昨天闭幕了，体育服务专题现场签约额创下了历史新高。 另外呢，刘国梁成为了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的候选人。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周琦啊，前一阵有各种各样的荒信儿，最近呢说周琦已经接近加盟 NBL 的一支南方的球队，叫 这是他准备去澳大利亚打球了。 对 啊，要是出国打球，东南墨尔本凤凰队， 这也是南方的球队嘛。稍后我们也会连线相关的体育专项记者，给大家带来相关的分析， 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吧，包括合同啊，包括这个澄清信的事儿。体坛热搜榜昨天的这场比赛一下上了微博的热搜，排的第一啊，国足跟日本的这场比赛。反正早晨我刷的时候呢，据说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有3.1亿次的阅读。 现在肯定还在继续往上走。另外要关注一下残奥运动员，32名残奥运动员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阅读量也不错啊，4307万。主咖上麦，今天我们跟叔连线， 听听他 叔来说说 这场比赛不好打的球踢得怎么样。 对，最后是0-1的一个结果，看看叔是怎么看的。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回顾昨天夜里的这场球，世预赛亚洲区 B 组的第二轮这场焦点大战。我们对阵的是日本男足，上半场的比赛开场不久，张琳芃呢就是伤退离场了。第23分钟，久保建英的劲射重柱，第40分钟，大破永野打破了僵局。而我们也派上了全员的规划球员，阿兰、洛国富都替补登场，最终是0-1输给了日本，遭遇到了2连败。输给日本并不奇怪啊，这肯定是意料之中，而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输掉这一场比赛，我们先来通过林苑的报道来复盘一下吧。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面对亚洲球队当中旅欧球员最多的日本队，中国队全场受到压制，但仅就比分而言则是一球告负。但和上周的第一场比赛相比，主教练李铁在赛后对球员们的努力更加肯定。 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跟亚洲最好球队的之间的这种差距。今天我非常开心，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执行力非常强，做得非常好。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在球场上这种斗志也是我们这个球队建设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球员完成的都非常好。 同样是首场失利，对于两队而言都有一些影响。日本队的失误次数也比预期更多，全场犯规次数日本队18-10多于中国队。门柱的几次帮忙也是中国队没有更多失球的原因之一。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来自上半场40分钟大破永野的门前抢点垫射，而中国队则在开场不到5分钟就出现伤员，张琳芃腰部受伤离场。赛后李铁表示，球队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继续留在西亚，从比赛地卡塔尔多哈回到之前的训练地阿联酋的沙加，希望借此调整状态，找到更好的比赛节奏。 张琳芃这个受伤也是比较偶然，看他的这个反应还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希望明天可能会去医院，然后拍个核磁，看看他这个腰伤的一些程度，或者看这些球员的反应是比较严重。我们也做好了预案，然后在张琳芃受伤以后马上换上朱晨杰，然后朱晨杰在球场上表现也非常不错，这个年轻球员。我觉得比较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去让我们的球员好好的调整，然后另外这个一个月我们一定会练得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我希望能够把球员的身体方面呢上一个台阶，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个月当中，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能约到一些比我们强的球队来打一些热身赛，因为我们这个球队在过去的20多月的时间没有打过一场比我们强的球队。12强赛的头两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我们跟12强赛这些优秀的球队或者亚洲这些顶级的球队的之间的这种节奏上的这种差距，这是非常明显。然后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好好的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大的提高。 除了因伤待定的张琳芃，吴曦也在本场比赛中吃到黄牌，确定缺席下一场面对越南队的比赛。另一方面，昨天的比赛下半场，中国队首次派上队内全部入籍球员，洛国富也第一次代表中国男足国家队亮相国际 A 级比赛。 能够穿上国家队的队服去站在场上，真的是特荣幸的一件事情。虽然说今天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想我上场能够帮助球队的话，我想球队能够赢下这个比赛。接下来每当我穿上这件比赛服的时候，我希望就是 大家能够看到一个特别拼搏的我，从来不会缺乏这样的一个动力。 10月7号，中国队的第三场12强赛将会迎战越南队。虽然前两场比赛中国队的表现令人失望，但那毕竟是排名第一和第二档的球队，而第三场面对越南队才是首次迎战档位低于我们的对手。如果说前面两场比赛少数当赢，那么第三场比赛真正有结果要求的，恐怕才是中国队最困难的一次历练。 大家伙儿也都在聊这场球啊，0-1的结果，您想到了吗 ？The Three 说，要不是门柱给力，可不止丢一个啊，所以还行吧。这边也有家里人甲骨案说，没想到啊，才进一个呀，呵，您这真是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啊。这边呢，8059也说，少输当赢吧，咱还要啥自行车啊，是吧？ 如果说跟日本这一场还能说是少输当赢，就像刚才林院说，那接下来跟越南，真的对中国队的形势来讲非常的严峻。虽然越南前两轮的比赛也没有拿分啊，但是也有家里人刚才看了跟澳大利亚越南的表现，打得很强硬。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似乎我们不占任何的优势啊，所以这接下来就很艰难了 啊。7751听了刚才林院的报道啊，中国队将会在下一轮比赛当中第一次面对在这个档位上排在我们之后的球队，说亚洲区还有第五档啊，下一场比赛还真不是跟第五档的球队打 啊， 下一场比赛是跟越南第六档的球队， 可说呢 啊。 您以为亚洲就只有四档是吗？就咱们就是最后一档， 现在车都挂7档了， 就是。所以啊，这个整个的分档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 对， 但究竟打得怎么样，还要看场上的整个的临场的变化啊。双色球也说，中日差距又一次这样直面这种差距太大了啊，技术能力、抢断意识、小球处理都不止差了一档次啊。 任我行也说，昨天的比赛呢，这个感觉就是技不如人就得挨打啊，咱被人家围攻。场面确实比较惨，而对于整场比赛的过程，咱们在节目当中这话题也提到了，后30分钟的表现是不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哈？但是关老爷也说了，如果全场比赛要都照着后30分钟这个阵容和踢法，那打日本可能会输更多。就主要是前面的60分钟呢，先像咱们这个转播央视的转播员所说的是吧，我们先隐忍 、死守， 先扛着，扛到对方的体力也下降之后呢，咱们上规划球员上来改变一下比赛的局面。 但是反正你就是看前面的尤其上半场的比赛的时候，其实知道大伙儿肯定心里都是一种状态，就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就丢球，就是感觉下一秒就要丢了。 总和丢球呢就是就相差的不远，就那层窗户纸老怕被别人捅破了。 就这个感受哈，就是岌岌可危。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隐忍，但不是也挨了一刀吗？第40分钟大破永野的那个进球，也是让这一层窗户纸终于是捅破了。6226说还真是忍着看了半场，惨不忍睹啊！这些居然是千万身价的球员，现在。他说最痛恨的就是资本了啊，感觉就是资本彻底的让中国足球裹足不前，没有希望。那些年的看起来的美好和辉煌， 那些泡沫就都已经被对方的一针一针都给捅爆了。 真的是粉碎粉粉碎啊，这种感觉。 当然0-1这个比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没看比赛过程的话呢，觉得可能还能接受，看了比赛过程的话应该就能够发现中日足球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他也分析说呢，比分可以接受，但是两个队的实力差距真的是挺大的。 这个比分来看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相信肯定很多球迷在心里已经预想了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个大比分的溃败。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们甚至在下半场的后半段还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也一度让他的防线出现了很狼狈的这种场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可能球队的信心应该是找回来了。 比赛的战术意图，我觉得上下半场这完全是一个田忌赛马。上半场的意图真的跟我赛前预测的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效仿阿曼队啊，我全面的回收，压缩半场空间，我争取半场先跟你耗一个平。所以就是你学阿曼队的战术，还是要在于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执行力。阿曼队那场比赛众志成城，三后腰，而且呢是两个边后腰啊，去不断的帮助边后卫，他是打四后卫啊，他帮助边后卫去防守边路。那么我们上半场的阵型里面，其实你能看出来，无论是金敬道还是这个尹洪博，对于我们的这个边路保护能力非常有限。那么上半场呢，虽然丢了一个球，但是这个比分的分差没有完全拉大，所以就是给了中国队在下半场按照战略部署呢，能够去设定一个反击时间，一下换上三名进攻球员之后啊，中国队在前场能把球控下来了，脚下能拿球了，这样的话我们前场的进攻次数、进攻威胁就出来了。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也是，一是教练组按照这个既定的战术设想来去按部就班的设计，另外一个还是要靠前面的队员，你得有能力能拿住球。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陆国富还在左路有一次自己的扣球转身，阿兰也能够有在中路能够拿球盘带然后分边，所以这是上半场我们的队员所不具备的能力，就是我们国内球员无论在身体对抗、脚下出球的频率、速度方面，其实都是和日本队有不小的差距。 所以回顾了整个的跟日本的整场的过程，您还会不会说少输当赢？ 哎， 还会不会说 虽败犹 荣 是吧？ 啊， 但是你看 Mr. Wake 就说了，咱也别说那些数据啊，多少年之后，最后说起来就是我们曾经那场比赛0-1小负，谁还跟你聊那20%跟80%的控球率去？ 啊，就是等到下一次，假设我们下一届又有机会冲进12强了，又有面对日本的这种正赛大赛机会了。可能就会说，当年我们也不就 0-1输的吗？是吧？ 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总是在记忆当中啊，有一些片段、一些真实的细节被忽视掉了，是导致现在中国足球还没有一个明显提升的部分。但是恰恰我们在身边的一些亚洲对手，包括下一个对手越南，他们都在细致的总结每一次失误的背后。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鹰的分析吧，真的没有什么虽败犹荣，只能看到实力上的差距。 就是这种所谓的虽败犹荣的比赛啊，其实是最能够去麻痹人、最能够去糊弄人的比赛。就是你看上去好像，哎呀，我们觉得似乎我们已经接近于这种表现还可以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一分都没有拿到，一个进球都没有拿到，一次打正球门都没有做到。但是呢，场面上呢，最后这一刹那呢，让我们觉得似乎还有可以表扬的地方。我觉得这种过程跟结果都是特别可怕的，它会蒙蔽我们，它会让我们不知道真实的问题和真实的这种情况。中国队现在的表现，整体来讲，我认为就是说，我们的能力要么做好防守，要么做好进攻，这是此前的我们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即便全心全意做好防守，也未必能够保证不丢球。现在我们的这种能力，其实在攻防两端都在明显下降，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也是特别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去解决攻防的问题了。在亚洲的赛场当中，我们就是一支弱队，就是一支被对手要摁住打的球队。而且从这场比赛的过程看，整场比赛我们没有给日本在进攻当中造成很大的威胁，这个跟我们中国队的这种对比啊，跟日本之间的对比，我们可以鲜明的有差别。在此之前，在10年之前、20年之前，我们甚至在跟日本的直接对话当中，我们还能有优势。但是现在我们却看到，中国在跟日本的比赛当中完全处于下风，踢得非常狼狈。那么我们到底这么多年是有没有进步？我认为这个话题真的是挺尴尬的。我认为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毫无进步，明显退步，远远不如我们之前的国家队。如果拿日本足球作为一个镜子，作为一个尺子的话，我们照照自己，量量自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在亚洲这个范围之内是什么样的一个质量。 我认为这个是我看完比赛之后觉得挺悲哀的。我丝毫没有乐观，丝毫没有感觉到这场比赛带给我多大的信心。 你看这球踢的，把一向很乐观的天鹰都给踢得悲观了， 很郁闷。所以认清自己之后面对的是非常冰冷残酷的现实。这就是跟亚洲足球最顶流之间的差距。 但是我倒是觉得呀，完全可以接受，你一个四档的球队输给了一档的球队和二档的球队，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就是如果我们要能赢人家，那这个亚足联的分档首先就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对 啊，但接下来可就不容有失了，因为接下来要死磕的是排在第六档的越南。 现在是真正证明你是第四档球队的时候了啊！ 哎、 在下一场比赛，就是在十一期间进行的比赛了。 10月7号， 中国队呢将会对越南，这是中国队的主场，所以中国队把自己的主场呢放在了阿联酋的沙加，这也是40强赛算是一块福地的场地啊。然后10月12号是客场去对沙特阿拉伯，这是中国队在后面两轮比赛10月份的两场球。 那所以对于国足来讲，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是在看到越南的表现的时候，第一轮啊，在面对沙特先进球先领先的情况之下，最后因为10-11被对方逆转，1-3输掉了比赛。那昨天他们跟澳大利亚的这一场同样是表现得非常的强硬。回顾一下，就是上半场瑞恩格兰特头球破门首开纪录，那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次在禁区内的手球，但是经过 VAR 的核实之后主裁没有判点，下半场双方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了，最终澳大利亚也是仅仅以1球1-0击败了越南。那越南是遭遇了2连败，没有拿分，但是有一个进球啊。那接下来这个榜尾大战啊，这真的是证明我们到底是什么水平的时候了。 对，现在呢两支球队都是一场没赢哈，下一场比赛将在国庆节期间来在榜尾当中直接交手。一支从来没有两支都没有拿分的球队啊，一支呢没有进球的，一支只打进了一个球。这个9月11号就会有这么一场比赛啊，是这个阿森纳对诺维奇， 英超 对榜尾之战啊，一个是从来没拿分，3场比赛没拿分的，另外一个是只打进了一个进球，啊，是一进球10丢球的啊，榜尾大战。 对，但是人纳乌呢是联赛，漫漫长路， 对 啊，还可以慢慢去抢分，但是对于国足来讲，真的又是时间不太多了。 下一场和越南队的直接交手，看一看目前留给国足的应该只有取胜这一条路啊，不然的话呢就将应验像范志毅范大将军所说的，再下就要输越南了。其实这也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那最关键的就是现在国足是本组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取得进球的球队，那下一场比赛的任务在攻击线上肯定就是相当重了。 而且丢球也虽然说丢球数跟越南是一样的啊，但是现在就看我们的整场的这种场面上的表现，还是很担心啊。大家伙的这个共同的想法也都是这样。Seattle 说越南跟澳大利亚比赛我看了，虽然是1-0，但是越南踢的挺有内容的，多次打中了门柱。下月初的国足估计有点顶不住，输面会比较大。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这个氛围特别像什么？打日本之前，对吧？少输当赢，打日本的时候，咱们现在呢打越南，觉得就可能赢不了，没准那个时候反而呢给你一个小惊喜。如果这个时候咱们心态飘了，说这个打越南第六档的，那必须得办他呀，这种心态可能反而会让对方有机会。 49城说，其实越南那10-11也是因为被沙特压的找不着北了，绝对是被沙特给压爆了，打的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比咱们强点，人越南还进过一个球嘛，所以咱们还是对于李铁的团队来讲，不要妄自菲薄啊，摆清自己的位置，也不要高估自己，更不要高估对手 啊，在一个更平常心的这种姿态之下去迎战下一个啊更关键的越南。我们也回顾一下昨天的 A 组，韩国和黎巴嫩的比赛是在水源世界杯球场展开的。第59分钟替补出场的全场勋是接应了黄喜灿的左路送球抢点，打进了本场唯一的一个进球。最终韩国队也是主场1-0小胜了黎巴嫩。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关注完国足之后呢，把目光转向正在北京的这个服贸会哈。服贸会有很多黑科技，就是咱们国足要整点黑科技的话，场上臭不冷的发挥一下，但咱现在真没有啊。这一届服贸会呢精彩纷呈，一些大健康黑科技更是大夺眼球。在健康卫生板块，参展单位既有国内外的这个行业领军人物，也有知名的医疗机构，大家都拿出了自己压箱底儿的绝技，像什么骨科手术机器人，这是不是能拿到队里边用用，是吧？5G 远程超声平台分析一下对手什么的，是吧？新进研发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来听一下记者楚燕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体育大健康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本届服贸会也以满满的科技感展现了体医融合的技术创新实力。在本届服贸会健康卫生板块，有一个展区特别受欢迎，因为我国自主研发的骨科机器人就在这里。北京积水潭医院副院长吴新宝介绍， 利用机器人来指导 5G 手术的话，因为它的所有的软件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的在异地对接的，我现在在北京可以指导新疆、指导西藏的那个计算机，我的鼠标那个同步的，边远地区的医生和患者获益最大。 此外 5G 远程超声平台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通用技术国中康健副总经理魏森表示，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患者享受到高质量的检测服务是超声平台最重要的功效之一。 利用目前 5G 技术的这种高效率大容量以及低时延的这么一个技术能力和水平，应用到我们远程的超声诊断这项服务当中去，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患者通过这样一个设备，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我们医生在专业的超声检查，医生在后台进行专业的操作，可以非常直观的、非常便捷的、非常高效的呈现出检查检验的效果。 继续来关注一下服贸会。在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当中，很多的高科技展品啊，一款隔热保暖的高科技材料就让冬季服装变得更加的轻薄，也会更广泛的应用到冬季运动装备当中。继续来听我们的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服贸会7号馆中，一组冬季服装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几款服装摸上去非常轻薄，试穿上身又觉得非常暖和。叠加泰展台的工作人员姚胜介绍了这几件衣服当中隐藏的保暖黑科技。 这种颠覆性的一种隔热保暖材料填补了这种柔性隔热材料的一个市场空白，它的导热系数非常的低，然后用最低的厚度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冷热的传导，然后它目前可以应用的范围也很广。这是自主的，完全属于中国咱们自己人研发的一项，可以说在全球都属于这领先地位的这样一项材料技术。 在展台中，观众可以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体验滴水实验台，感受沸腾的炙热，垫上薄薄的黑科技材料，触摸工作台，感受缓慢的热传导。在展台的核心位置有一座人工气候实验室，参观者可以试穿这项高科技材料制作的轻薄服装，感受与臃肿的防寒服相似的保暖效果。姚胜说道， 在服装领域的应用的话，可以让冬季服装的厚度下降80%，保暖效果提高5倍。那对于这种专业的运动员来说，那穿着的更轻更薄的服装，那对他们取得好成绩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现在大家都比较热爱冬季运动嘛，那冬季保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求，而在极寒环境的保暖也是我们这个材料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和亮点。 姚胜也表示，未来这款科技材料将会更广泛地应用到冬季运动装备上。 比如说像有一些冬季项目的它的运动装备就开始用我们的材料在进行研发，那这样的话出来的装备可能更薄更轻，然后同样能达到很好的保暖效果。像滑雪服啊，像一些保暖的滑雪手套啊，就主要是这种服装服饰类的装备需要保暖的，基本上这个材料用上以后更轻更薄，而且保暖效果更好，而且还更舒服。 另外呢，在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主题展当中呢，石景山展位啊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油桶，不少的参观者都在那一边寄明信片一边拍照留念。这个油桶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来听一下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在石景山展位前绿色油桶旁的小桌子上放了不少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激情冰雪相约冬奥投给2022。不少前来参观的市民在明信片上写着冬奥寄语，石景山区体育局工作人员李亚介绍道。 明信片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写上对冬奥的一个寄语，然后通过把写好的寄语放入邮筒这种邮寄的方式，然后等到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邮寄公司，然后给大家再把大家的寄语返回到那个大家手中，也算是对冬奥的美好的这种愿景。 通过向2022年投递冬奥明信片的形式祝福北京冬奥会，并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收到来自过去的来信，这样创新的互动体验形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有女士说道：“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然后对收到的人来说，既是一份祝福，也对他们来说也特别有意义。” 将这份来自冬奥期间的礼物寄给孩子的张女士说：“ 我觉得挺有创意的。然后那个，因为像我们都是寄给孩子，想明年冬奥会的时候也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在新浪微博上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您可以找到北京体育广播大写 FM1025，也看到很多的家里人都在微博上互动。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人说说0-1的这个结果，您想到了吗？还有就是，如果国足按着后下半场的那后30分钟去踢的话，是不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希望？ 当然呢，大家有个各自的观点哈，不管是在微博上还是在咱们微信聊天室里面，也有一部分球迷说呢， 之所以后面有这三十分钟，是因为前面咱们收回来打，一个让对方有了消耗，另外一个日本领先之后呢，也没有再发动更多的攻势，这样呢，咱们抢下来一些机会。 对， 也有球迷刚才在聊天室里就说了，说咱们这个说球迷确实是太难伺候了。小丁丁说的，和澳大利亚队踢啊，你们说攻出去那是自不量力；和日本踢呢，你们又先打大巴啊，踢难看，这到底怎么弄啊？ 嗯，反正结果不好的话，一切好像都是有的被说到的地方啊。红日半窗说看了这场感到有点心酸，就是跟刚才那位球迷的感受是一样的，就这么多年浩大的攻势啊，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联赛当中在做文章，但是好像看了昨儿这比赛，邦基又脑袋上敲一闷棍，如梦初醒。沉默的兔子仙也说，不是不能接受失败，但是得让人看到进步。但是恰恰是我们的亚洲对手，他们都在进步。但其实日本昨天的表现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强悍。 对，包括相互之间的配合，也没有踢出这么流畅的这个进攻。当然那个进球呢，恰恰是在中国队在由攻转守的时候，一个退防不及，让对方在左路寻找，就是在我们防守的左路寻找到了空当。我技术能力毫无疑问还是对手占据绝对的优势。 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我发现咱们这个中国话呀真是有语言艺术的精品，说打第一档的球队说咱们要有信心啊，打第六档的球队又说不能太高调，那咱们到底应该有信心还是应该高调呢？ 就是有信心的时候高调一下 啊，要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心还是要保持低调。 对 啊，这是这个逻辑啊，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当然我们说到第二个话题，就是那三十分钟是不是能给大家带来希望，勇气和实力哪个更重要。周扒皮也说，有实力当然有勇气，有勇气也会有实力，否则那就是匹夫之勇了，最怕的就是无勇无实力，那直接就是可以躺平。就是无勇无谋的时候是以一个莽汉的形象出现， 莽撞人， 其实让人觉得有一点怎么讲，心里还是觉得挺心疼的。 赵军就说了，这场球看完了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到了伊藤美诚对阵孙颖莎的时候那个心理状态。 哦，看出这种，您不至于吧，您这是给伊藤美诚上眼药啊。伊藤现在至于是国足目前的状态吗？虽然说对国乒的球员，尤其是像孙颖莎、陈梦啊，输多胜少，但是在对其他的对手的时候，人家可是保持着一个全省的战绩，那不一样，不可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国乒的变化。国际乒联提名委员会在对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进行审查之后，昨天是向成员协会公布了候选人的名单。中国乒协的主席刘国梁成为了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11月24号，国际乒联成员就要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国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上投票了。候选名单当中，瑞典人佩特拉·索林成为了国际乒联主席职位的唯一候选人，而刘国梁呢，是跟另外的16个竞争者一同去竞选8个执行副主席的职位。 我们呢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乒乓球记者郭健啊，让他为我们解读了为什么这一次刘国梁参选的是副主席，而没有去竞选国际乒联的主席这个职位。 根据国际乒联的相关规程规定，新一届国际乒联的执委会包括副主席、主席的选举呢，应该是在今年11月份在美国的休斯顿举行。如果想竞选相关职位的话呢，肯定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包括各方面的熟悉，包括同一些故旧友好的一些沟通交流。比如说这次决定竞选主席职位的瑞典人索林，他就是在今年4月份已经提出来要竞选这个主席职位了。而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还是把自己的主要的精力和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国乒 对于东京奥运会的备战之中。当时刘国梁提出了一个保三拼四中五的一个非常高标准严要求的这么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也是把自己的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了国乒的备战之中，这样呢在时间上就跟国际乒联的这个竞选发生了一定冲突，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相信刘国梁主席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熟悉了解国际乒联整个内部系统的一些运营，包括主要的一些负责人的一些动态一些情况，怎么说呢，就是说摸清相关的底细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判断。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没有参加主席的竞选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 在国乒的帅位上，以及在真的是国家队这个这藏龙卧虎的集体里边，一直是要保持这种高度的智慧的。 当然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刘国梁肯定在参选副主席甚至是在未来当选副主席之后呢，会给不管是中国乒乓球还是世界的乒乓球运动带来一些变化啊。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消息，就关于周琦的啊。前一段时间呢，周琦和新疆队的纠纷一直是闹得沸沸扬扬，最近呢又有著名的记者报道说呢，周琦正在接近与澳大利亚 NBL 联赛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完成签约。2021-2022赛季的 NBL 的联赛是11月18日开战，十支球队参加，常规赛的前四名晋级季后赛。之前呢，已经有这个布里斯班子弹队啊官宣刘传兴加盟了。如果周琦要是也能加盟 NBL 的话呢，那么两个人有望在澳大利亚的联赛当中去上演一个中国德比。 那现在就周琦的这个合同的问题哈，其实我们还是得分析分析啊，掰开揉碎了说说为什么要加盟澳大利亚联赛，那国际转会里又会面临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来听听体坛周报的篮球专项记者管维嘉的分析。 实际上在8月底，周琦发表微博表示不参加新赛季的 CBA 联赛之后，很多人就说周琦如果去海外打球会不会存在新疆队不给他开澄清信的问题。但是因为周琦的合同呢和新疆队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所以如果他要去国外的联赛效力，新疆队是一定要给他开具澄清信的。即便是新疆队不给他开澄清信，中国篮协也会给周琦开澄清信，而且是在对方的俱乐部索要澄清信的7天之内就应该开具这样的澄清信。在2019年 CBA 公司发布了现行的国内球员聘用合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标准合同的时候，就有一条非常明确的说法，一方面鼓励球员接受国外最高水平联赛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证原俱乐部的利益。在保证原俱乐部利益方面呢， CBA 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CBA 是分成 ABCDE 五类的合同，周琦和新疆队之前一份合同呢是 B 类合同。周琦在打完 NBL， 如果他要回 CBA 效力的话，新疆队在结束了 B 类合同之后啊，新疆队可以给他报价，同时呢就享有可以匹配周琦合同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俱乐部给周琦开具 D 类的合同啊，新疆队仍然是可以匹配并且拥有周琦的独家签约权。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就保证了新疆俱乐部的利益。也有很多朋友关心澳大利亚的 NBL 联赛是一个怎样的联赛。我们还记得实际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NBL 联赛经常和 CBA 的俱乐部有一些俱乐部层面的一些交流啊，他们国内的一些强队经常来到国内和 CBA 的一些俱乐部队，然后包括国家队进行一些友谊赛的交流。当时呢双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胜负。但是近年来由于 NBL 联赛的长足的发展，再加上我们自己的 CBA 联赛出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包括一些联赛水准下降的问题，从现在来看，我认为 NBL 联赛的水平是要平均水平啊是要高于 CBA 联赛的。可能在最高水平的俱乐部之间可能还是有一打，但是平均水平来看的话， NBL 联赛是高于国内的，而且 NBL 联赛的对抗的水准是非常的激烈。所以周琦和刘传兴 加盟 NBL 联赛，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为未来的中国球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所以有了这样一次海外啊留洋的机会啊，又让中国球员能够走出国门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呢，是你出去打球目的是什么？ 嗯 啊，是这一次真的是想到 NBL 联赛当中去锻炼，还是说呢， 嗯、 就是为的 镀层金 新疆队这较劲啊 啊？包括是不是在海外联赛再镀一层金，再回来的时候？ 到 NBL 可能镀不上什么金，但是刚才呢，从这个分析当中呢，管维嘉也明确的介绍了，就即便周琦出国打球的话，当他从国外返回到 CBA 联赛，新疆队依然拥有他的 D 类合同的优先续约权，就是独家签约权。这样的话，其实出国打球并不影响周琦现在和新疆队这个合同的纠纷。 哎，但是对于个体来讲，对周琦自己来讲，总比有一两年的时间，我就是跟 不能打球， 哎，我就跟俱乐部杠在这儿了， 嗯， 不能打球要好太多了，嗯啊。 但同时呢，也未来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一旦是加盟了 NBL 的话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防疫政策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中国男篮在窗口期要进行比赛的话，周琦如何去协调和澳大利亚 NBL 联赛的比赛时间啊，和中国国家队的集训时间以及隔离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那这也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工资水平啊，我们也知道呢 ，NBL 的联赛的工资水平相对于 CBA 来讲并不高，因为他们这个联赛呢有一个所谓叫保证财务健康制度，工资帽全队大概是在100多万美元，平均每一个球员呢是在10万美元左右。外援薪水可能稍微高一点，一般是在20几万，顶薪是50万美元。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周琦去 NBL 拿到外援顶薪，也就是300多万人民币。 嗯， 这个大概是现在他在 CBA 拿顶薪合同600万的一半，也就是你去那屋打球，你要真拿到了外援顶薪，也就是咱这屋的一半，你要拿不着那就更少。 对，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讲，在 NBL 效力并不是为了要挣什么大钱，而是去保持一贯以来自己的这个竞技的水平，已经是目前的这个死结里边的一个最优解了。 哎， 啊，荣成斋说，感觉周琦还是挺难的这事儿啊，国外打一年回来，这不还得看新疆脸色吗？太年轻了，有点头脑发热，但是也许一年回来之后，那时候事情会发生一些转机啊，会有缓儿。联盟的政策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都是后话了啊，也都打着一些问号。四九城说去 NBL 感受一下什么叫橄榄球式的篮球吧，极度的身体对抗 啊， 想想有点替周琦酸爽。 嗯， 也许在这个过程里边，周琦就把身体练得更强壮了， 哎， 让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进一步的去弥补一些短板，啊，这对他自己来讲真的是一个好事儿。 最重要的是，至少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还有比赛可打。这样的话呢，也是会让他保证一定的身体状态吧。大脚星叔叔说，要这么看啊，还不如去这个 KBL 联赛更合适，因为这个韩国联赛外援顶薪能够大概100万美元左右。这前提就是你得是顶薪啊，还得是拿到外援顶薪。 嗯，还有家里人像小奥同学说，其实想想国家队是不是有损失，因为如果跟周琦之间没有协调好的话，他说哎，其实自己对他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无感啊，也不是很期待。 关键大家现在就是想知道周琦背后那只想引进他的球队到底是谁 啊，那支来自南方的球队， 啊， 这不出现了吗？这南方的 对 NBL 的这支球队墨尔本凤凰啊，您就这么理解就成了， 哎， 啊。好，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服贸会当中的冬奥元素。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七号展馆，那就是服务于冬奥赛场的天冰造雪机。继续来听我们的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服务于冬季赛场的天冰造雪机 TF10 亮相服贸会，以一个3000平方米的展馆为例，如果使用 TF10 造雪，大约只需要10个小时，就可以把展馆变成雪深半米的雪场。展区的工作人员吕胜明介绍， 所有的这个奥运会的场地呢，造雪系统都是我们供的，延庆小海坨、五杨树赛区跳台两项，还有咱们云顶单板赛区，还有首钢大吊台，所有的造雪机都是这款 TF10 造雪机。然后呢，我们去年前年已经完成了这个安装调试，然后今年呢，主要是未来这个比赛的保驾护航。 这款天冰造雪机的最大特点就是绿色环保，吕胜明说道。 第一呢，咱们这个造雪机呢是无维修设计，不需要换油啊什么的，这样更加环保。咱们呢也是绿色节能，这个咱们在最小的能耗下出最大的雪，这样的话咱们最省水省电，符合咱们这个科技，那这个绿色环保这个奥运题材，另外呢，经过各种笔试啊测试，啊，它的雪质最细腻，出雪量最大，最适合比赛场地使用。 此外，现场还展示了国内首发的 TR10 全自动造雪机，它采用当今全球先进的造雪科技，设计与功能则代表了未来造雪领域新趋势。 这款新的造雪机呢，是我们天冰最新的技术啊，这是中国第一台，它是有很多的革命性的突破啊，包括压缩机啊跟电机混在一起，新的冷却系统，大的这个自动定位啊，根据风向自动定位仰角等等的。这个是在中国刚进入市场，我们也希望，我们不仅提供很好的技术和服务，给奥运会场地，给这个大众雪场，另外我们也希望新的技术就这个平台啊，服务于中国市场。 另外呢，在服贸会期间也有不少体育教育深度融合的展品亮相哈，其中呢当然也少不了冬奥的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记者于伯川所带来的冬奥助推体育加教育深度融合。 这个冬奥主题呢，我们课程叫宴会设计，又有咱们2022年冬奥会这么一个需要。 服贸会期间，记者在首钢园2号馆看到了一个以冬奥为主题的宴会餐桌设计。设计者赵希赛今年20岁，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 首先看主题，有一个微型的冰山啊，还有这个滑雪场地啊，还有微型的人物，这是运动场景，这是叫小型的场景，还有咱们这个台布啊，口布折成了的这个火炬啊， 都是冬季项目的形状，对吧？ 哎，对对对对，因为咱们马上就要举办这个冬奥会了嘛，就是来突出这个主题。 在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展位还设有一块高尔夫球体验区，有不少孩子们在这里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挥杆击球。现场指导教练张波介绍， 其实我们今天呢，就是让很多人呢来都是感受一下这项运动，因为大多人没接触过嘛，第一次接触，他们能够打到球，哎，感受一下高尔夫的快乐就可以了。我们这套设备呢是高速摄像的设备，它呢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拍很多张球的照片，像我们的球呢都是有 mark 的，它会捕捉到每一帧，然后这样呢就能精确地计算出球的速度、距离还有它的旋转。 冬奥主题的宴会餐桌更亲民的休闲体育项目，体育产业与职业教育的融合越是深入，发展前景也越是广阔。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蔡洪胜， 他将来的发展课程的方向呢，就是可能成为高尔夫的教练，也可能成为一个运动场的管理者，这些都是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发展的一个路径。今天年轻的孩子们，包括年轻人们，他从小孩比如7、8岁、10来岁就开始喜欢这个运动，他可能就未来成为我们这个专业也好，成为这个咱们这个体育产业也好，行业也好，最需要的人才的储备。 另外，在本届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上，有多个城市都设立了自己的展位，推介自己的冰雪资源和特色文化。来听听于伯川继续为大家带来报道。冬奥春风不止京张，全国多地大地啊，多地在大力的发展冰雪产业。 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和张家口，但冬奥所带动和辐射的冰雪产业发展契机远不止京张地区，而是在全国多地开花。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吉林省吉林市、陕西省榆林市、新疆阿勒泰地区等都设有自己的展位，展示和推荐自身的冰雪资源和特色文化。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严海春： 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地谋划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试验区。在本次冬博会上，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吉林正在实施的冰雪产业、冰雪项目，同时对外进行经济贸易的招商引资和洽谈，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冰雪产业、冰雪项目发展的优惠政策，我们加大项目的建设力度，特别是吉林北大湖等等这些大型的品牌的滑雪企业在不断的扩大项目的建设规模。 谈到吉林市的滑雪资源和当地民俗文化，严海春说： 吉林市的滑雪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地处于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气温呐、风度啊、湿度啊，包括我们的雪场的坡度啊、雪气跨度都非常适合滑雪。大家可以到吉林冬天去赏雾凇、戏冰雪、泡温泉、享民俗、过大年。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1》，从2015到2019年，中国冰雪产业规模由2700亿元增长到4235亿元，增幅达到了56.9%。2020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已达到6000亿元，预计到2025年，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国内冰雪旅游收入超过1.1万亿元，在整个体育产业占比接近1/5。冰雪契机全国共享，新疆阿勒泰地区就提出将承办2034年冬奥会作为目标，力争在提升国际知名度的同时，将冰雪冷资源变为热经济。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全运会哈，在西安奥体中心跳水馆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的跳水比赛结束了男子团体决赛最后一个项目，也就是双人十米台的争夺。在前面三个项目当中遥遥领先的广东队在双人十米台上也是完美发挥，两队组合都是在排名当中拿到了第一和第二，最终呢广东队以2907.90分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山东队获得亚军，陕西队获得第三名。 那第十四届全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团体是继续进行小组赛，陈龙、翁宏阳纷纷获胜，福建队以3-1击败了广东，李卓耀首战赢球帮助中国香港队横扫了辽宁队，两度落后的情况之下，浙江队依靠着双打两次追平，在任鹏帆的决胜场拿下，他们以3-2险胜了上海队。 在全运会男足的 U18 决赛当中呢，东道主陕西队120分钟之内和重庆队是战成了0-0平，最终是靠点球8-7击败对手，夺得了冠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啊，杭州也是在举行亚运会之中，在去探索着城市文明和亚运礼仪的文化展。那这个展览呢是7号在杭州市党群服务中心开幕了。展览分成4个板块：文明礼仪知识展示、互动打卡、亚运礼仪之声文明小课堂以及答题互动，通过现场答题的方式让观众去了解亚运会的知识。 另外呢，体育赞助纠纷及其仲裁解决研讨会昨天呢是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了啊。随着今年夏天奥运会的落幕，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体育法律相关问题也逐渐成为舆论的焦点，体育赞助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板块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好了，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稍后在第三时段继续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低涡系统影响，有雷雨天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气温在28到19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北京时间的8点钟了，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时段，进入到体坛热搜榜。我们来看一看各个平台上的热搜新闻。那国足当然在昨天经历了昨天这一夜之后啊，当然不让的冲上了热搜啊，在微博上的阅读量应该是达到了3.1亿啊，讨论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攀升啊。第二轮对日本的比赛0-1输给了对手，遭遇到了2连败。 嗯，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官方微博呀，也是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发表了一篇内容啊，其实就是一个阐述了比赛的最终的结果。 嗯， 0-1输给日本，结束了在卡塔尔多哈的两场比赛之后呢，中国国家队和工作组将全体于9月8号，也就是今天，赴阿联酋的沙加继续备战第三轮和越南队的比赛。即便就是这么一条，也是在微博上还是上了热搜。可以说尽管国足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影响力还是足够大的。 哎，每回每的啊，都是这样一个节奏。 有时候在幻想啊，在幻想这要是1-0赢了日本的话，那这个反正也就是热搜第一名，也不能再往前了。但是阅读数估计讨论数就很高了， 那肯定会也就炸了啊，直接炸了啊。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残奥的健儿们啊，32名残奥运动员获得了中国青年54奖章，也是在热搜榜上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阅读量是4307万啊。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李豪、边境、谭淑梅、郭玲玲、袁伟毅等等32位残奥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 对，这是来自于央视的新闻哈。央视新闻呢在微博当中也写出了报道，本届残奥会中国残奥健儿勇夺96枚金牌、60枚银牌、51枚铜牌，连续5次位居夏季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中国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中国射箭 W1 级混合团体、中国射箭复合弓公开级混合团体、中国轮椅击剑男子花剑团体、中国轮椅击剑女子花剑团体、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 TT4-5级、中国乒乓球女子团体 TT6-8级、中国乒乓球女子团体 TT1-3级、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 TT8级、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 TT3级、中国乒乓球女子团体 TT4-5级和男子团体 TT6-7级、TT9-10级等13个青年集体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还有32名运动员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嗯，那在百度热搜上，我们看到了全运健儿的身影啊，因为昨天的全运会男子团体的比赛全部结束，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当中，积分也出炉了。继女团夺冠之后，广东又成功拿下了男团冠军啊，也是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比奥运会的竞争更加的刺激啊。 但是全运会比赛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小视频哈，有这个发这个水花消失术的，也有这个咱们世界冠军炸鱼的。 啊，就不是说世界冠军他就不炸鱼， 对，平着就下去了啊， 也会有失误。 对，另外呢，在百度热搜当中呢，也是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排在第14的位置呢，就是刘国梁提名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啊。有报道呢，也是提到，刘国梁被提名了这个副主席一职。其实我们刚才也连线了郭建，郭建呢分析了这个原因，为什么去竞争副主席，但同时呢，竞选副主席并不是说只有刘国梁这一个人啊，还有大概十几个人在一起。 对， 不过呢，郭建也分析刘国梁当选的悬念并不大，他肯定能够推动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虽然刘国梁这次没有参加国际乒联主席的竞选，但是他也成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考虑到他崇高的威望、过往的成绩和非常优秀的工作能力，相信他当选这个职位应该悬念不大。一旦他当选，将对中国乒乓球和世界乒乓球都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世界乒乓球的重要赛事、大型赛事离不开中国优秀运动员的参与。作为中国乒协的主席，刘国梁可以在这方面做好各项资源的一个衔接，保证世界大赛的这种精彩程度和对商业赞助的一个吸引力。另外，现在刘国梁还担任着 WTT， 也就是世界乒乓球的理事长这么一个职务。WTT 目前致力于在全世界开发类似于网球四大满贯的赛事，一旦有中国运动员的背书，这些商业赛事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国际乒联在历史上不乏优秀运动员担任高层的潜力，比如说像之前的日本的世界冠军迪村一志郎，包括中国的世界冠军徐寅生等等，都曾经担任过国际乒联的主席，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考虑到过往刘国梁在担任中国乒协主席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很强的工作能力，相信他所具备的这种对于乒乓球的理解，对于乒乓球的总结和发展的一种认识，能够引领世界乒坛到一个新的高度之上。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知乎热搜榜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游戏禁令之后孩子打游戏少了，减负培训班也少了，空闲时间该怎么度过呢？那些80、90后童年的游戏会卷土重来吗？这也是经过了2周的观察啊，因为未成年人网游防沉迷的第一周双减政策也在实施当中。孩子原本是被游戏啊，还有各类的辅导班占据的空余时间，逐渐就多了。但是怎么去利用好这些时间，像80、90后那些童年游戏，什么跳皮筋儿啊这样的。 对，当时这个报道当中啊，后边也附了好多这个照片啊，照片有好多以前的游戏，什么滚铁环啊，什么耍拐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连线一下梁叔，问问梁叔，那要是在这个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游戏，是吧？喂，叔叔您好。刚才这个热搜啊，有这么一条，就是说现在不让孩子打电子游戏了，他们能不能够恢复到像早年间童年的那个户外的那个游戏的时代啊？那时候的这个童年游戏会被现在的小孩接受吗？就是如果说不让玩电子游戏，您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孩玩什么？ 好，打坦克呗。 啊， 打坦克去啊，打坦克吧， 打坦克去， 打坦克大战的还是电子游戏啊？红白机坦克大战是吧？ 对，坦克大战。其实我觉得时代不同了，你非要求现在的孩子们说再去回到所谓我们那个年代。昨天我和几个00后的孩子们聊天啊，甚至有10后的孩子哈， 00后现在不算孩子了，对吧？ 哦，不算孩子了，对。那聊天我就发现，这个确实所谓有些代沟，比如说他们，我注意到的一个观点哈，就是在突然从这个我这小外甥女儿这嘴里就说出来了，是吧？他就说这个，他妈妈又给他说，我们过去怎么样，吃过什么什么样的苦，说你妈妈你怎么为什么老跟我说你吃的苦呢？ 啊，我还能见到那个苦吗？他见不到了。所以你见不到的这个苦，你老跟孩子面前絮叨了。我当时就说，你跟孩子絮叨了，说你那些苦有什么意义呢？他吃不到苦，就是他需要挫败感。那么新时代下有新时代的挫败感，有挫败的形式，而不一定非得是像你那样穿着补丁裤子，吃着素，然后用这个肉票，用这个粮票去买粮食吃，买肉吃。那不是那个时代了，不可能孩子们再去这个我们过去说的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不可能了。所以呢，这同样的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过的游戏，你不可能让孩子们再去做，他没有那材料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男孩子就凑在一块就要玩崩弓的枪，或者自己做砸炮枪， 对、 现在都找不着那些材料了。那么那时候 前一天我还带着闺女去逛街，还真买了一个 复古的 砸炮枪。 这个就是打皮筋儿那个，小时候咱不是拿铁丝缠打皮筋儿那个吗？ 对，这个可能还容易做，容易做。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砸炮枪， 对，那个 真能响。哎，你上哪儿去找那火药去？ 对， 上哪儿去找那硫磺去？过去我们说一做火药，哪怕你不做砸炮枪，就把这火药做成，搁在张纸上一点着了，噗，冒出一股烟来。哎呀，火药做成了， 呲花是吧？ 呲花，哎，那是电影里看的。一硝二黄三木炭，硝从哪儿来？上那个厕所里，那厕所它潮啊，它都有硝，哎，哗刮一点来，一硝二黄硫磺上哪儿呢？爬在电线杆子上，把这磁珠，电线电上那磁珠里边有硫磺，给抠制下来一点儿，哎，三木炭自己烧点劈柴，也把它变成炭，哎，三个按比例搅和在一块儿，呲花了。你现在上哪儿去找厕所里去找这？硝去，都贴着瓷砖的公共厕所，对吧？没有硝了，对吧？所以就是你自己要玩的那些东西啊，皮筋可以，砍包可以，对吧？这些让孩子们到户外去，你推铁环现在哪儿？谁？你说走，如果一个孩子在街上推铁环，这太奇怪了，这就像一个男扮女装一样走， 行为艺术， 让人看 啊，行为艺术， 所以就变成行为艺术了。对，它根本就不是一件大众可以娱乐的。所以我觉得 合着去年我们一家的行为艺术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找童年的行为艺术。 对，所以现在孩子们可能要到户外有现在的户外的活动，这就是说，我们就是成年人怎么去因势利导。在你减负啊双减的同时，你应该先想到了，就是提前应该预测到了，预设给孩子们，就是说你可以去玩什么，这个也很有趣。引导孩子，而不是说，时间一松下来，孩子妈跟孩子大眼瞪小眼，咱们干嘛去啊？对吧？ 但 是 这个预测这个事儿呢，他得懂这个里边的规律，是吧？就是 看这跟球踢球一样。 对，哎，就是他得懂这个孩子的心理，是吧？现在孩子的发展的心理，球也一样，就是咱们预测呢，得先。客观分析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上了场之后呢，还得了解对方的心理和自己的这个状态。那昨儿这场球1-0，日本赢了，这个比分您觉得和场面啊，这两方面来讲，您觉得您能接受吗？ 对，我不是说了吗？竞技体育最核竞技体育最核心的两个词，对吧？这个肯定李铁不知道啊，对对。学学员也不知道，竞技体育最核心的两个字就是 规划、 预判和节奏。这我过去说过很多次，预判和节奏，对吧？显然这场球，我们的预判啊、这个包括跟澳大利亚的两场球一块儿说吧，是吧？就是缺乏预判，你就根本不了解对手，甚至对自己也不了解。就是咱们说你是几碗干饭啊？三碗、一碗、半碗，对吧？还是碗是空的？你实际上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那你更不了解对手，就是对手到底现在怎么样了。那你昨天看到日本队现在都成这样了，就是你看到他现在的这个能力，为什么他会0-1输给阿曼？他昨天的表现真不是他过往的，就是他从大局观上看，他没有了原来那个整体的那个状态，但是局部为什么他能够赢我们，还是赢在了局部，对吧？你看到人家三个人上了围墙里的时候，你这个球就是出不去，你就是最后到人脚底下了，对吧？那么人家一转出去的时候，迅速的三脚两脚就倒出去了， 就是他对这个预判，他对这个球的走势的预判，不是个人能力，而是整体的足球意识、足球智商，这是我们和人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和澳大利亚队，就澳大利亚队也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他过去的这个预判就是高举高打，对吧？有点像这个排球的这个欧洲的那些女队当年的那些，但是你现在发现，无论是荷兰女排、俄罗斯女排、塞尔维亚女排啊，都会这个快速多变了，都会打快球了。中国的快攻打得非常好，运动非常熟练，而美国队靠的就是这个整体的这种快速的进攻，来赢得这个奥运金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认为人家就是光光猛冲猛打，结果发现人家有很多细腻的这种战术，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传控，是吧？那你昨天看到了，咱们一说国安队一打就打传控，跟别人那倒来倒去，你看看昨天日本队，告诉你什么叫亚洲式的传控，在人家的传控面前，我们只有27%的控球率，73%都是人家的，所以就是人家拿着这个球，可不就攻防演练吗？所以我们看来是对这个亚洲足坛，我们的对手了解的不够，其实也是我们的足球本身了解的不够。当然，说那么远，说那么大也没用。现在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比赛，我说过，输给澳大利亚队以后，特别是第一轮，有人说，嘿，那你还别说，这啊，日本队都输球了，咱输了算什么呀？你可不能这么想，可不能这么想。啊，现在由于日本队第一场0-1输给了阿曼，使得这个小组变得非常的复杂了，这个局势，对吧？这个就是原来我们判断就是有澳大利亚有日本在，得咱们打不好咱也弄个小组第三，咱起码打那附加赛去，对吧？但是现在阿曼都赢了日本了，那你说这个小组谁是鱼腩呢？ 下一场就可以证明了谁是鱼腩， 谁是鱼腩。对，咱就老想谁是鱼腩呢，后来你发现 心里有鱼但是力不足啊。 对，你应该正确的认识到这个小组都是硬骨头，对吧？ 对， 那么当然最难啃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你都啃过了，事实充分的证明，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啃不动，确实啃不动，没有能力啃动。那接下来那几块骨头啊，硬也是硬骨头啊，沙特、阿曼、越南怎么个啃法，这实用方法是你教练组必须拿出来。你试了跟人家硬碰硬，跟澳大利亚碰不过，你跟这边蜷缩的防守守不住，那你怎么办？就是我认为咱们这具体的使用方法是人教练组的事儿，咱说了也没用啊，人也不听，对吧？咱也不会啊，但是咱可以从这个战略上啊给咱们下一指示，从战略上下一指示啊，对啊，下一指示就是承认现，就是什么，承认差距啊，正视现实，摆正位置，端正态度，调整策略，认准目标，坚定信念，再鼓勇气，众志成城，继续前行。 你看这么多年这个世界杯出现不了，叔把这一套都已经背特别熟了。 对，李健，我这套搁下一届世界杯管用，搁前几回也管用， 对 吧？但现在确实昨天是调整了策略，但是你现在必须承认差距，你知道吗？你就是老老实实的，你现在怎么办？对，越南，对沙特，啊，对阿曼，你必须要拿下了，想尽一切办法拿下。日本和澳大利亚，你干脆放弃吧，你能赚一分是一分。如果在下一回合能打一平手，啊，打一平手你就赚着了，然后让在他们错综复杂去，那这三个队你必须想办法了。当然，哎呀，可是话说回来，也没什么，也话说回来也没有很多的办法，是吧？ 但现在这个办法是不是就像昨天打日本的时候？60分钟啊，把这两个规划的外援攻击手换上去，咱场上放四个规划，是吧？ 四个规划， 打日本，这个 打亚冠， 对，像打亚冠一样嘛，对，这个四外援嘛，是吧？三个外援加一个亚外， 对，三个外加亚外，昨天基本上就这个架势。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这几名外援上来以后，不是外援，不能叫外援，第一次代表祖国比赛的，这个骆师傅 啊， 小骆 是吧？ 阿洛，这个阿洛，你阿洛在中国的这个职业联赛当中还算是比较突出的啊，包括阿兰是吧？但是在放到这种面对日本队这样的，人家不买你这账啊，根本不吃你这套，人家该大麻大麻呀，对吧？你动我你就犯规。过去这跟我们小时候打架似的，你动我一试试，对吧？你动我试试，回家叫我哥去，裁判就吹你了，对吧？就是你的动作依然不合理，对吧？你规划的不是梅西，你不是 C 罗，他不是说他就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足球是一个整体的，也多人的这个项目，所以你还得和这个整体配合起来。你昨天说啊，我们如果能像这个下半时的前30分钟这样打，我们就怎样了？你真要打的那份上，日本人对没准偷袭你的这个机会更多呢。别老想着说因为这30分钟给了对手压力，但你会发现这30分钟当中前15分钟我们确实给了对手一些压力，因为我们急于进攻，对手的心态也有所改变，他想防守，对吧？所以他也退回来一些。一旦人家适应了你的这种打法，一看哟水歇了不怎么遮啊，那么人家也就放松了，人家继续打传控，对吧？人家继续倒起脚来，依然很从容。你的所谓那个逼抢，那天跟澳大利亚那前10分钟那劲头哪儿去了？那个所谓的高位逼抢哪儿去了？没有了，对吧？那到下半时的时候，你的体能也不能充分保证你这个全攻全守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去把握，就是节奏嘛。你怎么控制这场上的一个节奏？怎么去整体的从战略上啊、战术上具体的去要求、去部署？我觉得这是我们教练组。对于足球了解的不够所造成的。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对越南的这个准备有多少，对越南的了解又有多少，其实直接可能会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跟走势。刚才叔也说要想办法去赢对手，现在就是你不用想别的，你拿分才是最关键的。 对对对对，本来我刚你说话的时候，我本来想说一句来的哈，就拿越南还是不成问题。我这个话都到嘴边上了，我噎回去了啊！我检讨了一下我自己，我没敢说，你知道吗？就突然发现这话不敢说了，不能再说了，对吧？因为你看到了这个阿曼赢日本，我们说这什么队啊？什么队啊？中国队输给过阿曼，我们输给过阿曼，输给过也门，我们输给过新加坡，你去查吧。84年的时候我们输给过新加坡，然后89年的时候我们也输给过这阿曼什么也门，我们都输过。所以这些队就是丑不冷子，他是可以在某一场比赛中发挥非常出色的，而第一场他有这个像阿曼这样的，他赢了日本，对吧？他信心涨起来了啊，他长行日了。而越南他认为53分钟的时候我还1-0领先沙特的， 对， 我要不是被罚下会怎样？那他也会鼓起他的勇气。而这个越南这些年踏踏实实做的青训是非常出色的，对不对？这个李明啊，这国安县的总经理李明带队去在这个阿联酋，是阿联酋还是卡塔尔打的那个世界青年锦标赛亚洲区的那个比赛，我们小组都没有出现啊，决赛阶段小组都没出现，而人家就是越南队，人家是第四名，就算是第四名，人家也出现了，去参加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了，对吧？李明带的队一场没赢，1-2就回来了，对吧？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应该了解对手越南这些年的青训，按照英超的思路。就是基本上是英国的英格兰的一些教练在给他们做青训，他们的青训走的是英格兰的路子，也非常扎实。所以当然我还是觉得要不咱们就吹一回，就是咱肯定能赢越南10月7号。 没事，还一个月呢，对吧？一个月呢。 对，行，你这上4个外援怎么了？ 不丢人， 就是 不丢人。就按王毅讲话，那天王毅挤着我来了，说你怎么怎么好意思？我说可能是不好意思上4个外援。然后人王毅说了，你怎么好意思规划4个外援呢？ 对， 对吧？ 就是好意思花钱不好意思用，你说这不合适。 对对 对, 对、 嗯， 你钱都花了，对吧？事儿都办了，你干嘛呀？遮遮掩掩的，我就觉得没劲，你就干脆上，就首发就这四个，全都上。李可也不知道好没好，好了也上，对吧？一下上五个，怎么地了？对不对？ 然后再努努力规划个卡尔德克，等明年啊，过完春节是吧？ 对，过春节咱必须得那什么了，那要不你不是现在讲的就是出现就这件事儿吗？ 嗯， 很功利的嘛。 嗯， 既然很功利的把他们规划了，那你就很功利的使用嘛，大大方方的，这有什么丢人的？国际足联有允许，又不是说咱违规操作，咱也不是打的擦边球，大方方的，是吧？ 嗯 嗯，我们也在一个月之后哈， 嗯、 跟叔继续来关注跟越南到底谁是越南的这事儿。谢谢叔，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再见。 你看李欣在微信当中就说了，那打越南那不是拿分儿啊， 啊，必须得拿三分， 那是得拿三分啊， 啊， 嗯、 就必须得赢哈、 哎。黑暗需要光明呢，也提到刚才叔说的关于青训的这个事儿，说人家日本、 嗯、 是吧，人家设计了一个所谓的百年青训计划，越南呢也有自己的青训计划，那现在咱们干嘛呢？咱们现在感觉这孩子内卷， 嗯 啊， 怎么？什么事儿都怪在内卷身上的、 啊、 内卷心想我也被卷得太厉害了吧， 对啊，这内卷在想什么把我卷得躺平了 真是。潘 Sir 说昨儿还想着国足能够对日本进行中场绞杀也许有机会、 嗯、 现场一看得咱是被绞杀，哪个球根本出不去啊、 嗯、 日本的这个抢逼围真是太成体系了、啊、 其实他也不是说有多凶，他和韩国的那种拼抢和澳大利亚那种上身体的拼抢不一样，但是呢他能够很好的判断你拿球的第一点之后，他非常小的范围之内迅速形成合围、 嗯、 啊，迫使你比如咱们队员脚底下技术不是很细腻，你出现了停球的失误被断了、 嗯、 或者呢在对方的合围形成之前一紧张咱先大脚吧， 哎， 像昨天有一个数据统计说这严俊凌就开了33个大脚、 嗯、 啊， 所以可见这种心态上对比哈，你实力跟对方有巨大差距的时候、 嗯、 其实是不敢去做一些这种直接的对抗的、 嗯、 那日本的这个风格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最强的那支日本队了，但对付我们还是绰绰有余、 嗯、 啊，这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微博上做互动啊，知行合一说本来预测呢也是输两球左右，现场也差不多吧，没被对方的配合打得崩盘，感觉已经是超出他的心理预期。胖洋洋说他倒觉得跟日本真的完全不在一水平线上、 嗯、 他们的这种停球跑位特别有迷惑性，传球配合看着复杂但是又不乱，相反看咱们这动作水平还停留在保证准确和稳定上，以前的什么所谓的速度身体的优势、 嗯、 现在也看不见了、嗯、 哎，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很中肯，说现在这水平啊、 嗯、 琢磨着打进世界杯那就是没有认清自己，抱有幻想。 嗯，其实我们得抛弃这幻想、 哎、 啊，也不能再幻想。 5006的说刚分组时候我怎么觉得能赢日本赢澳大利亚呀， 嚯， 现在觉得连赢越南这都难了。 您也是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了、 啊、 您还现实点。 刚分组的时候您冲动了 啊。正说打开匣子一听哟，叔正聊双减聊孩子的户外运动，以为老头已经放弃国足了呢、 啊、 结果还是操不完的心。 对， 说昨儿最后三十分钟明显战术已经有变化，场上从门将到中场得提速，球员还得动脑子得拼出去啊，那也是日本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啊，要不是的话也难。 嗯，但是呢雪山漫游也提到了日本队的犯规居然比我们还多， 嗯， 这应该是我们比他们多才对呀、啊、 嗯， 我们应该是玩命犯规玩命防守啊，是吧、 哎、 昨天这个尤其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因为咱们是完全收回来球在对方的脚下处于一个解围的状态， 嗯， 基本上就没有和对方太多的身体接触的机会， 嗯， 就是你贴不上去的话想犯规就很难了。 嗯，当然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两个话题哈、 嗯、 这个勇气和实力哪个更重要，大家也有很多的想法和探讨，我们在稍后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来到了第四时段啊，8:30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个这个 NBA 还有国际足球的消息。 先来是 NBA 吧，因为最近呢，美国的媒体也做了一个调查哈，这个调查叫最伟大得分后卫的投票，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悬念，是吧？一共大概有不到10万名网友参与了这份投票，其中有77%的球迷选择迈克尔乔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得分后卫，有18%的人选择了科比，2%选了哈登，2%选了韦德，还有1%选了雷吉米勒。 哎呦，还真是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啊，当然这是一个得分后卫的投票，所以呢，就没有这个谁，没有勒布朗詹姆斯，然后呢也没有库里， 没有库里。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各支球队的平均年龄统计啊，美国媒体也公布了，湖人啊，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联盟第一，无论是年龄、球龄还是平均年薪。都是联盟的第一位。平均年龄湖人是31.5岁最老的，热火28.8岁排在第二，篮网27.9岁排在第三名，而卫冕冠军雄鹿是27.2岁，也不是很年轻了。 那球龄呢，还是湖人队这边最高啊。湖人队的球员的平均球龄是达到了11.5年啊，排名第二的篮网7.5年，第三的是热火是6.7年。工资也是湖人队平均年龄最高，1190万美元，第二是勇士，第三是快船。但有一个数据它相对来讲差一点，它就是平均身高，全联盟倒数第二矮，平均身高最矮的是火箭，然后就是湖人。但想想湖人的这个阵容哈，什么詹姆斯啊，浓眉， 这不是个矮个阵容啊， 这可能是被这些外线后卫给 拉低了， 给耽误了，是吧？ 主要现在还是看看篮网吧。内线得到补强之后，其实篮网的内线高度确实不高，但篮网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小乔丹都不要了，不靠这个。我们也期待新赛季这种真的是各路群雄纷争的感觉也会让联赛非常的好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C 罗，正在居家隔离的 C 罗呢，是晒了一张自己身披曼联七号的背影的图片，而且配了一段文字，说七是个有魔力的数字。显然 C 罗对于重新拿到七号非常的满意。在曼联确认 C 罗穿上七号之后，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他这球衣的销量就打破了俱乐部当天的球衣销量记录。其实自从 C 罗以后，曼联的七号一直是表现平平，所以现在第二次能够穿上这件战袍， C 罗也是继续期待着续写曼联传奇。 但是呢 ，C 罗回归曼联之后的首秀有可能会被推迟到下周啊，因为防疫的规定呢 ，C 罗在隔离五天之后归队，将会只有一天的时间能够和曼联进行合练，所以呢，对于索尔斯克亚来说，这个准备时间肯定是不充分的，应该不足以让 C 罗赶上周六在主场对纽卡斯尔的这个比赛。不过呢，当地的媒体啊也报道呢，预计说 C 罗应该有可能会坐上替补席，然后呢，在下周二欧冠客场对阵瑞士年轻人队的比赛的时候，也许会 C 罗能够首发出场。 嗯，当然也有民宿啊，尤其是尤文现在心里感觉酸酸的、啊，送走了 C 罗之后，还在度过这个没有 C 罗的真空期。那他们的民宿啊，塔奇纳蒂就说 C 罗离开球队的方式很不妥当啊。他说阿莱格里还在备战恩波利 ，C 罗就坐着自己私人飞机走了。本该有不同的方式的，不应该这么离开，应该等待开一次发布会，哎，跟球迷道一个再见。球迷们呢，也理应得到一次不同的告别。而 C 罗让尤文和俱乐部的市场策略有麻烦，他离开的时候转会窗口没几天了，就是一个特别闪电而决绝的离开。 嗯，另外呢，就是巴萨的消息啊，根据西班牙马卡报的报道说呢，西班牙体育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原定于当地时间本周六9点进行的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的比赛呢，将会被推迟。同时被推迟的还有比利亚雷亚尔和阿拉维斯的比赛。这个西班牙职业联盟呢，要求足协推迟这两场比赛的原因是这几支球队当中有很多的南美国脚啊，因为他们的归队时间太晚，会影响球队参加西甲比赛。但是呢，西班牙足协一开始是予以了拒绝，西甲方面呢就向体育委员会提起了申诉，最终呢，得到了体育部门的批准啊， 嗯， 也是因为国脚没归队就比赛延期了。 嗯，我们也继续来看看荷甲，官方宣布了前荷兰球星罗本荣获职业生涯成就奖，颁奖典礼会在当地时间的周三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四凌晨2:30来进行，这也是为了表彰拥有杰出职业生涯以及对荷兰足球具有重大意义的球员，荷甲官方设立的生涯成就奖，而罗本是第一个获奖的人。 嗯，罗本呢确实起步于格罗宁根啊，然后在切尔西、皇马、拜仁等一些豪门的效力，37座冠军奖杯，拿过欧冠，拿过这个联赛的冠军啊，11个联赛冠军，还曾经拿过2014年的世俱杯的冠军。确实，这个小飞侠虽然说谢顶有点早，但是这个 长得着急了。 对，职业状态确实保持得非常好。另外呢，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有多场的世预赛的欧洲区的预选赛，比如像 A 组，葡萄牙队是3-0在客场完胜了阿塞拜疆，贝尔纳多、安德烈席尔瓦和若塔都是取得了进球。另外呢，荷兰是6-1在主场大胜土耳其，德佩上演了帽子戏法，克拉森、蒂尔和马伦也是取得了进球。再有呢，就是法国2-0在主场轻取了芬兰，格列兹曼梅开二度。 我们回到今天的两个互动话题当中啊，一个是昨天跟日本的这场比赛0-1的结果，您想到了吗？另外也看看国足对比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的表现，勇气和实力哪个更重要？大家伙儿也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啊。刚才有一位家里人就说，勇气和实力那是要，分成两个维度去看的啊。燕林就说，没有实力的勇气，那就是愚勇，啊，就是盲目的去以为自己行了。 8216呢，则说在短时间内实力呢是改变不了的，但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哎，就是你得在战前，尤其是在面对像越南这样的对手的时候，赛前不要出现什么心态上的波动啊，还是要把这个谋和勇都拿得出来。 钉子呢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呢，当然是勇气更重要，这是体育精神的核心 啊。 说否则呢，像我们这些弱队，为什么还要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啊？ 啊，那彻底可以躺平了。 你就算世界杯预选赛出现了之后，到世界杯正赛阶段，你不是也是更弱的球队吗？ 嗯 啊，要体现的就是这份体育精神啊，就是拼的就是这份勇气。 嗯，所以要带着勇气去拼啊，而不是带着好像一种盲目的自信去拼。帝都玩具店说实力不够，那更多就需要勇气弥补了，有了足够的实力发挥出实力就行了，勇气 好像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实力不够，靠勇气来凑，是吧？ 好像 这话特别像，就是在业余球圈里面会有，就是实力不够，装备来凑， 装备来凑，啊。虽然说，平时踢的少 啊， 或者跑量不多，但是我有装备啊。 哎，就是鞋不能少 啊， 是吧？ 国足的实力，他说本来就不足以去，代表亚洲进军世界杯。前两场输球也是实力的反应，一球小负日本，有球迷觉得遗憾，那日本球迷肯定就遗憾赢得太少，不漂亮了。 嗯 啊，所以输球也是好事儿啊，能更好的去推动我们踏踏实实认清自己的实力啊，去提升像青训啊，还有球员留洋等等。就如果能够通过澳大利亚和日本这两场比赛，能够让整个这个中国足球的大的运转的机器意识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前几年的冲击世界杯之旅就不会到现在依然这么艰难了啊！这真不是通过一两场比赛就能改变整个大环境的。 这当时这1-5输泰国都没 也没怎么遮呀， 打醒了呢， 对呀， 啊，这就0-1输个日本，就怕因为输了日本反而让这个一部分人信心一下子哎增强了。你看，日本是吧，被比利时绝杀， 嗯， 咱们呢就输给了日本一个球，也就是咱们最多跟这个欧洲的强队比利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就俩球的差距吗？ 嗯，所以 就怕有这个，是吧？ 对，竞技体育最怕就是这种算术题哈， 嗯， 真的不能以一个等式来衡量。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几位评论员的分析。那朱一鸣还是说了战术方面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部分啊，他说依然不理解李铁在中场人员上的选择，而后边的比赛呢要更多的发挥的是规划球员的技术优势。 我李铁指导在这次世江赛选人中场方面的人选，其实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你打前两场澳大利亚和日本队，这是两支在小组最强的队伍，那中国队应该更多的是收回来去保证防守。那我们的中路实际上纯正意义的防守后腰包括吴曦都不是，你更不要说你再算上无论是金京道，金京道算半个，在山东更多的是打边儿，尹洪博打边更像一个边前腰，所以你这么算来算去实际上没有一个纯正后腰。池忠国可能身体的这个短板也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着重就说一下吴曦这场比赛发挥来算不错，把它当成一个纯防守后腰来使。但是无论是尹洪博和金京道由守转攻那一下，在上半场说想通过他那儿把脚下球稍稍控一下，然后再向前从容的去找埃尔克森或吴磊，但这两个人都做不到。那么第一场比赛张稀哲在中场发挥大家都是认为诟病不已，给予了很多的批评。事实上你发现你不用张稀哲，甚至你不用蒿俊闵，你算算你现在选的球员并没有比张稀哲体现出多么大的一个优势。李铁指导这种选所谓中场的一些能够控球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球员，可能更适合去打越南队阿曼队这样基本上大家五五开的比赛，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所以我觉得这个头两场比赛的我们的选人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而且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心态。第一场打澳大利亚叫以我为主，高位逼抢，但实际上被打的真是七零八落。但是第二场比赛呢，叫是以他人为主，以他为主吧，就是针对日本队的这种技术能力很强，我们主动收缩然后去打反击啊。这两种心态来看呢，可能打日本队的场面和结果呢要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教练组来说呢，后面面对实力跟自己接近的无论是阿曼还有越南，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主导进攻。那么主导进攻的话，那么对于中前场的要求就更高了。但是现在看光靠埃尔克森和吴磊，我们的进攻投入太少了，而且这两人也不具备非常强的单兵终结能力。接下来10月份的比赛马上打越南，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去考验我们自己在进攻端的组合。我个人还是很期待，我觉得无论是洛国富和阿兰，大家说他们的状态身体有多么不堪，但我依然觉得他们在锋线上实际上还是比国内球员要更强，而且能够在一些局部的阵地战中去发挥一些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我们现在的整体进攻实在是太一板一眼了，那对手防起来也很容易，我们需要有一些意外的变化和创意啊。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就是通过这12强赛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国内球员的质量 真的是在亚洲我觉得二流偏下了，就是无论是技术能力我们也没那么强，身体又不是最强悍的，整体的攻防节奏又比较缓慢，这点其实我看阿曼和越南的比赛我真觉得印象挺深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十二强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吧，就是能看出来我们真的现在中国足球整体挺落后的。所以作为教练来说，你设计再好的战术也要有人去执行，如果你人的能力达不到，你这个战术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都完全发挥不出来，这就是现在中国足球面临的尴尬问题。可能短时间一个捷径就是用外援尽量的规划球员去弥补这一点，把战术简单一下，不要设计那么复杂，但这一点在政策上和大趋势上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得以实现。 那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叫什么？又叫生死战了，跟越南之间怎么就给打成生死战了呢？ 而且今年的生死战怎么来的这么早呢？ 哎，真是才第三场比赛就生死战， 一般的不得到中段吗？ 对呀、啊，这十场比赛还没有过到半啊、就已经要生死战， 不是到半，三分之一都没到， 三分之一对，所以这哎。 这刚刚五分之一过去啊，就已经迎来了生死战了。 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鹰吧，接下来的比赛，那他也是说到规划球员，觉得类型呢还是比较单一的，效果虽然说昨天上了四个，但并不明显，斩越南心态依然是最关键的。 我们的规划球员都出场之后啊，其实我们会看到在场面上面、还是有一定的机会。这种规划球员的整体出场，其实他们之间就像咱们原来说的哈，这个国家队其实最成功的最经典的一个模式应该是中国队员主防守，规划球员主进攻，让规划球员可以在前面组团来比赛，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由于现在的战术安排，规划球员集体出场的可能性不大。以他们出场的这些时间看，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规划球员的类型太单一，无论是这个野牛阿洛西奥，包括是阿兰，包括是阿尔克森，其实大家发现风格都差不多。我们的确前锋规划了人不少，但是我们缺少一个真正的中场的指挥官，缺少一个在中场能够拿住球的人。现代足球这么多年了，中场的质量非常关键，但是我们仍然在中场没有人，本土的队员指望不上的时候，规划球员你会发现规划的方向太单一了，全是顶在前头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中场附近拿住球，在中场控制一下这个位置的成败，这个位置的人选其实是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区别。所以说规划球员的出场虽然说提升了进攻的这种效果，但是由于在人员配置上相对的风格类型单一，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他们在前场组团打，中场队员给他们的这种支持严重不足。从实力上面讲，我认为咱们下一场比赛踢越南难度依然是很大。大家会看到越南队的比赛会有点惊讶，说哟，说越南队怎么踢成这样了，有点超过我们预想的好，是吧？虽然说也是没有能够取胜，没有能够爆出大冷门，但是比赛过程我们看到了越南队的其实的整体的这种发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当年就是越南媒体说说越南队也挺希望跟中国分在一组的时候，当时大家还是招来了我们的嘲笑哈。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嘲笑有点早，似乎人家还真是这么想的，而且人家真是这么想的吧，似乎好像还有点这个意思哈。越南也是最近几年啊，这个足球的这种改革，体育的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越南足球的这种自我的进步啊，在最近几年的国际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清晰，所以越南足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跟中国的比赛，我认为越南同样觉得能够从中国队身上去拿分。我们觉得越南是我们的鱼腩对手，越南甚至可能觉得中国也是个鱼腩对手。所以说在跟他们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心态当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调整。如果我们能够在越南身上拿分，原因跟我们之前第一场输给澳大利亚是一样的，轻敌了，就是越南认为在中国队身上能拿分，那么越南必将会全力进攻。 而中国队其实如果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调整好，让规划球员组团爆发出战斗力，中国球员搞好防守，把各自的任务明确清楚，我认为其实中国队在打越南的时候至少会比打日本打澳大利亚反击当中的效果要好很多。如果越南跟中国是这种放开手对攻，意图一下吃掉中国，我认为越南会死，中国队会在越南身上拿到可能是小组首胜。但是如果越南摆平心态，以防守为主的这种打这种很稳健的足球，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却有可能存在爆冷的机会。打越南才是真正比心态，才是要求不轻敌的比赛。 马上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站在北看台说，咱们就当踢世界杯正赛不就得了吗？啊，就是在卡塔尔，就在多哈，这世界杯的球场里， 对啊， 对手这澳大利亚、日本都是世界杯常客，人日本还是16强呢，这对手的水平，场地的水平，咱就是踢世界杯啊，开开心心的都。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这12强赛啊，你就当世界杯 正 赛来踢就行了。 嗯， 过去这么多年来，咱们不是也就在最近这两届才这么磕磕绊绊的进了12强赛吗？ 哎， 就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咱就再也没跟这一阶段的比赛照过面。 嗯， 现在呢，就当正赛踢就行了。 嗯，当然也有很多恨其不争的球迷朋友啊，但是虽然生气，聊的都特别的客气 啊， 能看得出来真的是为了国足这么多年操碎了心。沉默的兔子先说，21年在这期间呢，他觉得最让他痛心的是没看见进步，就是赛后还要灌心灵鸡汤的话，说实话他做不到，他说太气愤了啊，因为还爱，所以呢看不到前路的希望的时候才更生气。就有一位网友叫韩以沫回复他说，特别的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我们恐怕真的是需要一大波的优秀的热爱足球的从业者来改变他的未来。 就像 Mr. Wake 刚才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啊也提到，说这是还让孩子踢球呢，这多丢人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哎呀 悖论是吧。如果没有更多的孩子冒着丢人的风险去站上绿茵场的话，那未来怎么会有更多这个具备一定竞争力的球员出现在国家队的备选名单当中呢？ 所以还是要从基层的青训啊，有这个基数了之后才敢往后想后边的事儿。TikTok 说，哎呀，跟日本看完之后真的不是一个档次的啊。上半场听见说要打开局，但是没什么机会。古桥和久保建英在边路进攻的时候，咱们两边的球员靠近他们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反而我们在拿球的时候，对方马上两三个人上逼抢，身体有优势但是不会用。阿兰还有小池上的好像有点晚了，其实输仨到输一个不代表什么进步。 深秋呢则在分析，他说，我还是那句话，觉得国足的教练组啊没有做到对于对手的了解，两场球都没做到。也就意味着就是第一场球呢有点过于乐观了是吧，就是没有认真的分析那支澳大利亚队他们的战术打法和身体特点。第二场球呢又过于保守了，还是按照以前老习惯老套路来进行分析，而没有去针对他们近期的比赛和人员的组合进行研究。 这也是我们觉得一个挺大的疑问啊，就是回到了跟澳大利亚那一场输球之后，王毅提出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真的跟这些平级的亚洲的对手阅读比赛的能力有这么大差距吗？要根上的问题是这个的话，那太可怕了。就是所有的这些技战术的分析， 对， 好像都 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是吧？ 就这个是挺恐怖的事儿。 人家跟你聊的是这个内功，怎么打通任督二脉啊？你跟人聊的是这外部的一些招式啊，是吧？ 就人家跟你说心法的时候，你跟人聊招式 啊， 人家要跟你说心法了，你又变了啊，就总是不在一个频率， 主要是因为人家聊心法的时候我听不懂。 心法这事儿太深了， 对吧？他在里面说这个气沉丹田啊、 嗯，丹田在哪儿？ 哦、气在哪儿？ 哎呀，这是这个感觉，就是对不上牙。 那你告诉我说摸摸头，哎，这我知道。 嗯， 你说气沉丹田，我可能根本就感受不到，理解不了。 嗯，万里江山酒一杯，他呢是觉得两场前面的比赛 部署反了 哦、 嗯， 对澳大利亚该全力的防守，对日本可以跟对方打打对攻。 嗯 嗯， 那反正没事，这还有下一回合交手呢，咱要不咱这个第二回合翻过来试试 啊？反正跟日本、澳大利亚也别有什么太多想法，索性就演练战术吧。 哎、我准备这个把这个新买个小本 啊， 然后把咱们嘉宾说的这些方针政策啊， 全都给他们记小本儿， 不同球队的这个打法都记在本上，然后呢，看第二循环的时候， 嗯， 如果要是调过来，好使不好使？ 嗯，这李铁指导的团队人也太，怎么就这么听信我们这些人的一言一语呢？刚才还有家里人在微博上说，这中国男足靠的不是进攻，也不是防守， 啊、 这靠的是自媒体。 嗯、贴吧教练组 啊，贴吧教练组怎么指哪儿打哪儿？嗯， 矢量跑酷那在说这场球呢，他认为稍微的有一点矫枉过正而已，是吧？ 嗯、 其实呢，应该啊，趁着日本病啊，就是现在日本状态不好，先让徐昕啊、高准翼啊以牙还牙，是吧？来跟他拼一拼。 嗯、 同时呢，也看看这后八场比赛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实力潜力如何。哎，向死而生呗。 嗯，不，确实现在对于本土的教练来讲，又是年轻的主帅、 嗯、 啊，在经历了跟澳大利亚的0-3惨败之后，可想而知，他身边有多少个声音，多少个婆婆啊、 嗯。 所以最后有一些战术上的调整，不是像大家预想的那样，也就很正常。 嗯 嗯。 另外这边呢，泽尔斯也说，从结果看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啊、 嗯。 但从场面上看，国足呢已经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了 啊， 就是技不如人、 哎、啊，就是这四个字、 嗯、 啊。Chris 说，整20年没看过国足比赛了啊、 哦， 昨儿就想看跟日本差距到底有多大。说实话，日本也在迷茫期呢，整体是大不如前了，但是我们跟人家的差距还是太大了。另外就是，看衰越南的所谓球评人啊，就歇会儿吧，越南一点都不弱、嗯、谁现在还敢看低越南一分啊？ 嗯， 把这样的人拉出来溜溜， 就为了凑个数， 不能吧、 啊、凑个数 啊， 我就说越南弱 啊，有害 啊，不然的话大家就没有攻击的对象了，因为现在都说越南不弱。 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弱啊，但是也不要太多的妄自菲薄。 嗯 嗯，天朝梦想家说，仨字儿就是踢不过啊，这就相当于乒乓球大魔王打爱将后30分钟，就像是靠着大魔王的演技拿了一分啊、 嗯、 这个感觉。 也 Mr. Wake 还在说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没有孩子踢球，说比如国足父子档有什么，比如意大利的马尔蒂尼父子、 哦、 是吧、 嗯、 像什么冰岛的古德约翰森父子，咱们这儿也有啊。 嗯， 咱这儿这个高仲勋父子， 嗯， 是吧，高准翼， 对啊， 啊，另外包括你看李明，这是前国脚， 嗯， 他的孩子也在踢球，还在海牙， 对 吧？另外，反正我知道，你要比如说像这个张永海、 嗯、 啊，儿子现在也踢得相当不错，有很多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现在的孩子也都在踢，尤其是在、 嗯、 最近的这些年、啊 嗯， 但是只不过就是这些孩子现在岁数真的是比较小。 对，所以大家可能关注不到啊、 嗯、 等他们真的成才，尤其是能在海外的一些正式的联赛里边登场的时候、 嗯、 您就更多能关注到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对于国足来讲，11期间啊，借着11的这股大家休假的风、 嗯、 啊，看能不能在越南身上全取3分吧。 现在呢，对于国足的考验就是今天启程前往了阿联酋的沙加，将会在阿联酋有1个月的备战时间啊、 嗯。 这一个月的时间，嗯，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但同时呢，又不能够和家人团聚，所以对于国足这一个月的备战也至关重要。 好了，接下来也请继续关注1025动生活，再见。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